第175集，这是陷阱。看到这个来电显示，两人都愣了一下。龚应贤连忙接通电话。 飞兰，你 龚博士，人队长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通过变声器加工过的阴阳怪气的声音，两人顿时汗毛倒竖。这个声音他们认得，即便是通过变声器，那也是从原音变来的，同一个人的音色、口吻、语调，这些细节都是有迹可循的。这个声音正是他们在红林体育馆看到的那段录像里的声音，来自紫燕。 紫燕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连一群孩子都不放过。 他一改方才的焦急，已经迅速冷静了下来。这个电话虽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，但也同时跟随着一个可能的好消息，那就是龚飞兰还活着。如果紫燕只是打算杀掉龚飞兰，直接让他们看结果就行了，没必要冒着被追踪的风险打这通电话。 我觉得这不该怪我，你把龚小姐保护得太好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的机会。 这就是你的信仰吗？连孩子都要利用和伤害，还是你害怕了？你害怕我马上就要查出19年前的真相，马上就要把你从躲藏的阴沟里揪出来了。 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和你再交流一次，上次在红林体育馆，我玩得挺开心。 你输了。 我们之间的较量还没有结束，输赢不必这么快下定论。 我妹妹在哪里？你想怎么样？ 任队长，我忘了向你问好，不过我也知道你最近过得很不好。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在电话旁？ 因为我看得到你们，你当然要在这里，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我们三个人的游戏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有命运的羁绊。 龚飞兰在哪里？你想干什么？说。 龚博士，你孜孜不倦地查了这么久，究竟查出了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是执着于过去，很多人其实可以不用死的。 你们这么急于掩盖过去，不惜杀人灭口，把你的教徒接连送进监狱和地狱，这又是为了什么？是我太接近真相了，对吗？ 真相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的妹妹还在冷库里，我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。 我进去过冷库，我们已经从冷库里救出很多人，没有发现她。你在耍我们？ 你们没有发现她，是因为她在制冷机房里。 人一脸上浮现狰狞之色。冷库内的温度比现在的早春的温度低不了多少，所以穿着现在的衣物进入冷库是能扛住的，但制冷机房的温度是可以调节的，最低可以调到-几十度。 你这个畜生！ 不过你们听好了，如果你们组织其他人一起救援，龚小姐立刻就会死。她不是一个人在里面，想要救她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进去，而且不能告诉任何人。 这是你设的陷阱。 是啊，你跳吗？ 紫燕，我一定会抓住你和你所有的教徒，我会让你们后悔自己做过的一切。 好了，龚小姐的时间不多了，现在照我说的做。我已经监控了现场所有的无线电频道和所有的摄像头，包括工厂的监控和行车记录仪。现在你要把你们的手机和手枪都扔掉，直接走到西边那间白色的公厕，里面有一套装备。这期间不准和任何人交流。穿好之后，直接进入冷库。制冷机房在西南角，摸着墙就能找到。如果我发现你们耍花样，后果自负哟。 仁义和龚应贤对视了一眼，分别掏出手机和手枪扔进了花坛里，然后走向公厕。 现场本就十分混乱，消防员、急救员、学生、工厂员工往来穿梭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在公厕里，他们果然看到了一套消防救援服，和仁义身上穿的一模一样。仁义沉默地帮助龚应贤换上了装备，装备完毕，两人四目相交，龚应贤轻轻地说： 我不知道进去之后会怎么样。 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跟你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害怕。 我刚刚在扔电话的时候拨通了严姐的电话，她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她会发现异常的。现在我们一起去救出飞兰， 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们一定会救出飞兰。 龚应贤戴上面罩，两人往冷库走去。此时冷库的火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但由于内部的液氨还没有泄完，已经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爆炸。破拆的排烟口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，内部的烟气依旧很大。不断有消防员进出冷库搜索伤者，仁义和龚应贤戴着面罩朝冷库走去。当他们要进入冷库时，有一个战士喊道： 等等，你们是哪个中队的？带导向绳啊！ 西郊中队。 仁义期盼严爵能尽早发现他的异样情况，无论进去之后他们会面对什么，有人来救他们，他们就多一份希望。两人快速钻进了浓烟里，摸着墙根前进，几分钟后顺利找到了制冷机房。这个机房是液氨的集散地，对外连接着大型液氨储罐，对内连接着冷库里的所有液氨管道，能通过它实现整体控温和分区控温。一开始关阀断料的时候，已经从外部切断了液氨向冷库内输送，但是现在制冷机房内一定还有不少液氨。机房是半玻璃结构的，此时由于大火造成的温差，玻璃上附着了一层厚厚的霜，那是水雾反复凝结形成的，在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。如果是在浓雾中穿过，甚至不会发现这里还有独立空间，所以也没有人来这里搜救。他们赶紧打开了机房的门，赫然在操作台上发现了昏迷的龚飞兰。 飞兰！ 龚应贤冲进了机房，仁义也跑了进去。龚应贤颤抖地抱起龚飞兰，发现他还活着，悬吊在半空的心才稍稍回落。仁义稍微检查了一下，长吁一口气： 好像没受什么伤，这里的液氨还没泄露，关在这里面反而保护了他，我们赶紧把他…… 突然背后传来吱呀的声音，接着咣的一声巨响，机房的门被从外面关上了。两人顿时毛骨悚然。